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75集，陆秦苍却并不急着出刀，他微微下蹲，藏刀于肘后，待夏侯练近至三步之时，拔刀而出。冷厉的弧光闪现于胸前，像沉沉黑夜里划过天幕的雷电。在两柄刃即将撞击的刹那，陆秦苍忽然拧转一个角度，身子跟着侧过，刀刃摩擦之时发出令人牙酸的声音。刀刃持续向前划破夏侯练左手臂，顷刻之间两人背向分离，陆秦苍举刀而立。这精微到呼吸之间的刀势变化，只有陆秦苍如此久经沙场的人才能使出，夏侯练避无可避，血沿着手腕流向刀柄，刺骨的疼痛折磨着夏侯练的神经。他听到陆秦苍道： 哼，停手吧孩子，十年之后你或许能杀了我。 将军，你太天真了。当我踏入此地之时，我们之间便是不死不休。 夏侯练转身握刀向前，悠悠烛火中黑色的衣袂飞扬如翅，犹如飞蛾扑火。杀人到底有什么意思？陆秦苍到底该不该死？他不知道，也没有心思去想。他只知道，他不想让门外那个刺客死在这里。他想要活下去。门外，暴雨如狂，夏侯佩割断第20个人的喉管，鲜血喷涌如潮，和雨一同溅在刀刃上，沿着血槽簌簌下流。夏侯佩转过身，面对四周惊恐的家仆，斩下绝利的一刀。门内，夏侯练一刀斩下，陆秦苍旋身避让，桌子霎时间四分五裂，红枣栗子百合四下飞溅如雨。这一次他们不再用一刀决胜的凌厉攻势，而用快如鬼魅的连斩，绵密如织的刀光笼罩周身，两人犹如角斗中的猛兽，在碰撞分离的刹那间又合身扑上，丝毫没有喘息，丝毫没有停歇，磨牙云血，獠牙毕现。然而夏侯练不再硬碰硬，他学着陆秦苍的刀势变化，在刀刃相击的那一刻扭转角度，刀刃偏转卸力，于是陆秦苍每一次用尽力气的一击都落空，来不及躲闪之时还被夏侯练割伤。几十招下来，陆秦苍身上多了不少细小的口子。死亡如此逼近之时，夏侯练出奇的冷静，他清楚地知道他和陆秦苍之间的差距，但陆秦苍毕竟老了，气力有限，只要夏侯练拖下去，待他精疲力竭之时，便是夏侯练决胜之机。汹涌的连斩之中，夏侯练一次又一次扑向对方，刀势连绵不绝，仿佛永无停歇。然而陆秦苍鬼魅一般侧身一让，夏侯练的刀竟然落空了，刀势一断便无以为继。夏侯练来不及转身之时，陆秦苍刀尖朝上，然后挥刀向下，落下搬山举月般的一斩。那一瞬间忽然变得极其长，夏侯练看见那如山如海的一斩缓缓落下，即将劈开他的头颅。他突然明白了，陆秦苍并非敌不过他的连斩，陆秦苍只是诱使他陷入无法自拔的势中。待连斩成为循环，他适应于极快的节奏而无法变招的时候，便是陆秦苍反击的时刻。 这才是真正的沙场中人。他有绝强的刀术，也有绝强的谋略。但谁说他要止步于此？夏侯烈爆发出凄厉的吼叫，高亢连续又撕裂，仿佛无形之中的利刃刺向陆擎苍的神经。这一刻，他是陷于泥潭的孤狼，发出绝望的怒吼，足以震撼久经沙场的老将。仅仅一瞬，陆擎苍的刀势一色，但这一瞬对夏侯炼来说也足够。他横刀向前，凄冷的弧光横在胸前，抵挡住那排山倒海的一击。挡住了。然而刺耳的咔嚓声响起，弧光猛地断裂，夏侯炼脑子里嗡的一声，下意识的后退跌倒在地，胸前狠狠一痛，陆擎苍的刀在他胸前撕开一个裂口，鲜血鬼鬼流出，千机断了，他奶奶的。陆擎苍抓住机会和身前扑，夏侯炼顺手抄起一个痦子抵在身前，陆擎苍骑在夏侯炼身上，双手握刀，刀尖向下，直对准夏侯炼的面门。夏侯炼咬紧牙关，用痦子死死抵住陆擎苍，那刀尖离他仅仅只有一寸之远，刀尖颤抖，渐渐逼近夏侯炼额头，在他眉上划出一道伤口，鲜血随着眼窝流淌。刀尖继续向下，三寸两寸，眼看就要到达夏侯炼的右眼。夏侯炼看到陆擎苍苍白的眉发龙须一般张扬四射，双目赤红，犹如愤怒的鬼神。胸前的鲜血不断流出，带走他的力量。夏侯炼咬紧牙关，额上青筋狰狞。忽然陆擎苍浑身大震，夏侯炼抵住的力顿时松了，愣愣地撑起身子。陆擎苍从他身上倒下来，露出身后的月奴。月奴松了手里的断刀，跌倒在地上往后退，颤抖着唇道： 不是我，不是我，不是我杀的，我不想的。可是我不想嫁给他。 像一根紧绷太久的弦忽然松了，夏侯炼浑身都失去了力气，站都站不起来。陆擎苍圆睁着双眼躺在地上，直勾勾地瞪着月奴。他没有想到，他没有死在战场上，也没有死在刺客手里，却死在了一个弱不禁风的女人手里。夏侯炼看着他手上的劲儿慢慢松了，愤怒的双目变成了空洞的枯井，成了一具无知无觉的死尸。夏侯炼深深吸了一口气，捡起陆擎苍的刀推门而出。大雨滂沱，院子里的尸体堆积成山，地上血水横流，仿佛整座府邸的人都在这里了。此刻的陆府除了雨声便是风声，再无其他。那个鬼魅般的刺客背对着他，仰望雨倾注的天幕，瘦削的背影像一颗孤身的古竹。夏侯炼抹了把脸上的血，唤道： 娘，我赢了。 明明已经结束了，他心里一点高兴的感觉都没有。他不自觉又深吸了一口气，吸了满鼻子的血腥味。 小莲，你是真正的刺客了。 刺客的声音有些沙哑。 男子汉当自强，娘不能罩你一辈子，你要学会自己保护自己，再去保护你想要保护的人。 娘。 天空闪过一道长长的闪电， 向天幕间撕开一道狰狞的裂缝，世界白了那么一瞬。就在那一瞬间，夏侯恋看到他的背上深了一片，像漆黑的墨迹。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